好，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军事导航节目啊，军无戏言啊， 系军无戏言啊， 系啦，咁我系大家主持人啦 ，Larry 啦， 系。 隔篱 Alex 啊，好，咁我哋今日咧，首先都系为大家奉上最新嘅军事消息先啦。 系， 好，咁我哋就首先咧要讲呢个本周啊，重中之重啊， 系啊，有撞船啦， 好紧要撞船，但系大家唔好误会其他啲九等穷国啊，呢个系一等强国美军， 唔系穷国撞美军， 系啊，穷国撞美军，但系你真系呢啲系咪叫做嗰啲咩冚哥亚冚瓷砖系嘛？ 唔系，我谂起以前嗰啲古希腊嗰啲海战啊。 海战，我嗰阵时系咪雅典打呢个嘅波斯啊？嘛， 罗马打马其顿啊，或者打开琴嘅时候，哇！咁你真系撑个船全冲全力冲埋撞佢。 喂，嗰阵时好似打赤壁都系咁系嘛？ 赤壁埋， 赤壁都系用火船一冲埋嘛。 但系个希腊嗰只就佢嗰个龙骨上边系有支杆系可以直头撞 落去 插落去噶嘛。 系呢、這个真系好正。系啦，咁我哋又睇翻呢单新闻啊。咁咧就基本上咧就嗰个新嗰架叫麦海恩号啊， 系 麦海恩号。麦海恩就应该同依家咧佢哋嗰个军事委员会咧入面嗰个长老吓，你成日讲麦海恩咧，即系同名啊吓，唔知有冇啲咩关系啊？好似咁咧，呢个麦海恩号就同呢个游轮相撞啊！咁其实咧麦海恩号咧本身咧佢做于第七舰队啦，咁基本上佢今年已经系第四单噶啦，咁之前嗰单大家听过啦，系咪？咁就喺日本啦，咁就同一个菲律宾嘅船相撞啦，咁基本上咧佢哋嗰个海军咧就决定咧就炒咗佢哋第七舰队嘅司令话，但其实第七舰队司令好，即系点讲咧，都唔知道好彩定唔好彩。嗱，嗰个司令咧，基本上咧，佢已经系就嚟退休噶啦。原本就谂住下个月，即系九月啊，卸任，即系由副司令接上咯。 即系早啲咬粮一下。 冇噶啦，炒佢，其实我都唔知佢仲有冇长粮可以咬啊。 O K， 系啦，咁基本上咧就炒佢啦，而家。咁但系因为咧呢单嘢咧，令到有十个船员失踪啊。咁基本上佢原本啲蛙人咧就已经去抄啦，咁讲。咁马来西亚话据说就帮佢一起去揾啦，去揾啦，睇下搵唔搵得翻。 去抌西瓜 啦，其实都抌西瓜啊，要招魂揾翻佢翻嚟。但好大问题。咁、那个情况个意外发生来自咩咧？就话、是、个麦海恩号咧嗰阵时进入咗马六甲海峡，咁咧就话呢个嘅船入面嘅嗰个转向系统失灵。咁你就好奇怪啦。咁点解你个舵会有问题呢？ 系 咪？咁仲要唔知点解咧？佢理论上佢有 backup 噶嘛？ 系啊， 个 backup 都搞唔掂啊！咁于是咧就出现咗呢个问题，就好似上次咧即系俾菲律宾船咁样撞啦吓，可能又系差唔多嘅情况喺东京外海嗰阵时。咁咧，而家有美军入面啲人咧，例如 CIA 嗰啲情报咧，就相信咧就觉得今次呢两单嘢唔系纯粹系啲美军低 B 巧合，就 系、 是、有黑客、啊。咁就话有黑客咧，就干扰咗佢哋嗰个全球定位系统，即系 GPS 啊， 系 或者有啲恶意软件咧，就系咁攻击佢哋个网络，就令到佢错晒啲资讯。 系 咁，佢哋个数据链错咗之后咧，咁啲船员又发现唔到、啊， 冇又发现唔到啊，咁大 系咯，你起码都有目视噶嘛，咁你都睇唔到啊。 系咯， 咁咧就佢哋就话，据说相信就中国同俄罗斯黑客、啊。 哇，咁呢个赖得就赖、 啊。系啊，咁呢个就等我，但系我谂咧炒司令就冇错噶， 系 炒得啱嘅。好，咁我哋睇下下一单啦。嗱，下一单咧又系美国噶，咁下一单就冇头先咁收威啦。嗱，呢个咧就 B 一 B 啊，大家应该都常听呢、這个系咪啊？嗰啲号称嘅美国战略轰炸机三大啊， 系 咁一个就 B 2 w 大家识啦， 系啊， 咁一个就 B 一 B 啦， 系 咁啊 B 五十二啦 ，B 五十二系啊 ，Alex 最爱啦。嗱 ，B 一 B 咧呢个枪骑兵我哋俗称，咁而家咧理论上佢依家可以咧装一啲咧佢哋叫隐形导弹， 隐形嘅导弹系隐形啊， 好搞嘢，即系佢哋开发啲叫隐形导弹啦，嚟紧会开发嘅呢、這个导弹叫做咩咧？叫做 AGM 一五八啊。咁 AGM 一五八咧，理论上呢个咧，我哋一个叫空对地远距离攻击啊， 即系地狱火啦，叫做 诶，唔系啊，劲好多啊，再远好多， 即系再劲啲嘅地狱火， 系咁薄长系啊，超薄长。 OK， 咁咧呢个有隐形性能嘅重量级炸弹嚟嘅，呢个基本上就可以咧攻击碉堡又得，攻击乜嘢都得噶啦。 系 咁咧，今次边个接到单订单咧，就系、是、大家识嘅 Lockheed Martin 啊， 哦，又系佢， 系啦，又系佢啦。咁佢收到3770万美金啊，初步订单嚟紧仲会加嘅。即系一路加啦，咁一俾住订先啦。咁就我听讲咧，就另外嗱，有时我睇鬼佬啲杂志咧，就会讲埋咧雷神系统咧嗰间公司咧，就都系接到呢个单嘅，就应该唔系Lockheed Martin 自己一个做晒嘅。 哦， 系啦，咁咧就呢个炸弹你冇睇少佢，呢个炸弹咧 派晒， 呢个炸弹成2000磅 ，Alex， 2000磅 啊，即系900几公斤啊， 但系唔系核武嚟噶。 嗱，其实佢系可以做核弹嘅。 哦、 可以装核弹头嘅，其实你都去到2000磅咯，绝对可以装到核弹噶。咁所以咧呢、這个新型咧，其实佢已经系点咧？系有红外线探测啦、 抗干扰 GPS 啦， 哇， 系啦，稳定咁飞向目标啦， 哇， 因为你整装个 GPS 就可以抗止人哋干扰啦。基本上人哋嗰啲咩地下掩体啊、碉堡啊、炮塔啊、隐蔽嘅洞穴全部装晒。咁五角大楼今次系好重视呢个点。 哇，咁你讲到核武咁嘅，即系乜都冇晒啦。 系啊，如果仲可以精准玩， 系咯， 系咪好恐怖啊？咁所以咧就呢个咧叫 AGM-158C 啊。即系依家定埋型噶啦，咁基本上咧呢一个嘢咧就相当劲啦。咁当然咧，迟啲佢哋会谂住咧，连 FA-18EF 超级大黄蜂都挂到。 哇！ 哇！咁你咪可以摆上航空母舰咯。 系啊。 咁啊，航空母舰咪可以去到边咪炸到边咯。 哇！ 仲要核弹、啊， 仲要摆定几个核弹喺航空母舰度先。 系啊，佢会摆定啲噶啦。咁你谂下，北韩惊唔惊事？听到呢单嘢都惊啦，仲要系可以射掉。 哇！我战机炸你，可以密集好多。 系啊，仲可以用超级大黄蜂。 系， 同埋佢 B 一 B 系落去自如噶嘛，喺关岛去过去唔使两个钟嘛。 哦， 好恐怖。同埋咧，俾补充多个资讯俾大家，喺关岛出发咧，12个钟之内系可以去晒成个亚洲嘅。 哦， 成个亚洲 cover 晒。咁当然，如果你炸中国更加快啦，啊，都好快。咁所以呢个 B 一 B 咧，其实都相当之强劲啊。佢基本上咧，佢今次咧，佢可以载几多？可以载24枚24枚呢个 AGM-158 你话劲唔劲啊？ 一部 B 一可以装 系啊，24枚啊，系啊， 即系可以毁灭个国家噶咯。 我谂唔止一个啦都。 O K， 即系中国都冇咗半个啦。Okay. 中国咁大都，哇！如果你北韩啊，应该死大概10次到啦。 哇！死十次， 死十次到咧，可能都唔使咁多添。所以相当劲啊呢个啊，咁个射程超过1000公里。 咁我只一部 B 一 B 减仔啦， 系。所以 B 一 B 一部就可以灭国啊，基本上。 灭国， 好犀 利。呢个叫灭绝性兵器啊嘛。 灭绝性，毁灭性兵器真系好恐怖。好啦，咁咧跟住。神讲完神兵之后咧，我哋又讲翻北韩啦，咁美国老朋友啦，嗱，今次大家见到呢两个人物啊，两边嗰个嘅领袖啊，一个金正恩啦，嗱，隔篱嗰个大家可能就冇咁熟啦，系嘛？呢、這个巴沙尔啊， 巴沙尔政权， 咁呢个就巴沙尔政权，成讲巴沙尔啊嘛，佢老豆咧，其实同韩国咧，以前佢老豆叫咩啊？金正日哦， 系金正日， 再佢阿爷咧， 金日成系。 喂，原来咧巴沙尔个老豆同埋佢阿爷咧 friend 嚟噶， 系咩？ 握个手噶， 哦，握个手啫。 嗰张相就太旧啦，我就唔攞出嚟啦。 OK， 咁咧呢一张咧就佢哋而家新嘅呢啲叫咩啊？咩二代定三代系嘛？ 系二三代啦。 系啦，呢啲嘅二三代吓，咁佢哋仲有交情噶。 系啊， 咁咧就基本上咧美国就依家进一步制裁北韩啦。咁而理论上叙利亚都制裁噶嘛？原来咧呢两个被制裁国家佢哋系有交易噶嘛？ 哦， 系啦，基本上咧依家咧就佢哋咧北韩送去叙利亚嘅货船就俾联合国吓， 系 截到， 系 咁当然要 check 佢乜嘢啦。咁 check 到之后咧就发觉咧主要啦系一啲研究化学武器啦。 哇！ 或者弹道导弹嘅一啲嘅装置嚟嘅， 恐怖分子嚟嘅呢啲。 咁基本上两个都系恐怖分子啦，全球恐怖分子。记唔记得之前咧，美国咪话咧，系咪阿 Trump 啊？阿 Trump 咪话咧，因为你哋叙利亚有化武嘛， 系 咪炸你嗰阵时， 系啊， 巡航战斧巡航。 哦，原来真系嘅，真系有化武啊！ 系啊，真系有化武。咁依家呢单嘢咪就可以睇到，原来佢系成日北韩咯。哇！咁北韩咪好有机会俾佢打。 咁话侵侵都好忍得手啊！嗰阵时咪又打多次波斯湾战争噶咯。 伊 拉克战争 啊，系啊，但其实都应该唔会嘅。其实你打唔翻， 哦，嗰阵时伊拉克啲武器就搬咗去叙利亚啦， 唔会啩？最尾临尾运咗过去， 系啊，临尾运咗过去， 但唔 friend 噶佢哋， 系买啫， 真系惨。咁所以咧，就呢一单嘢咧都几搞笑嘅。其实即系你话北韩咧，其实暗马底咧，佢未发展好多弹道导弹嘅， 系 啲人成日话，咁其实你边有钱咧？就弹道导弹好多钱， 有钱都买唔到嘛，真系。 唔系，佢就算我当你有钱，佢去做啦。咁有人俾钱佢噶嘛？ 系啊， 边个俾钱佢咧？嗱，美国一定唔会啦。 系啊， 俄罗斯都唔会噶嘛，俄罗斯都穷过自己。 系， 原来啲人就话伊朗系金主。 哦、 伊朗卖油有钱啊嘛，咁伊朗卖啲油去边咧？全球都唔卖噶啦，除咗我哋伟大祖国啊嘛。 系啊， 我哋伟大祖国就津贴下伊朗去买北韩嘢咯。 O K， 咁你觉得中国有冇背后有指挥到呢个核？扩散呢样嘢咧，嗱、 哦， 大家睇，我冇话系啊，咁、 okay, 大家即系讨论下啦，喺我哋下面嗰个留言度啊， 可能汇钱过去经西伯利亚铁路运过去咧， 唉，好多方法， 啊、 真系好多方法。 Okay, 好啦，咁另外咧，我哋又讲到下一章咧，就继续讲北韩啦，揿住个掣啊，咁我哋讲北韩咧，就宣传片咧，佢哋近排整咗图啊，正啊呢、這个，真系咧，喂，佢应该请你 Alex。 做咩？ 剩翻条片，因为佢条片麻麻地嘅，其实咁咧，佢咧就大概好短嘅啫，几分钟嘅啫，唔知好似一分钟嘅部分，我睇少少，好笑嘅。 系咪全部 YouTube cap 咗嚟啊？ YouTube 有得睇嘅。咁咧就佢依家咧就拍咗套宣传片，就要攻击关岛。 咁当然大家都会觉得系宣传嘅啫，系咪？咁佢用火星十二啦，咁我哋讲过噶啦，火星十二咧就系可以射到超过3000嘅，3000公里嘅，咁啊绝对系打到关岛。咁咧就佢哋好正嘅，打到点咧？系打到咧嗰啲人咧，例如咩彭斯啊、Mad Dog 啊、马蒂斯啊，或者嗰个咩啊，蒂勒森系咪啊？佢哋全部俾火焰吞晒喎，讲到， 哇！ 跟住咧就讲到 Donald Trump 咧，就望住关岛咧，好唏嘘嘅样，真系好好笑嘅呢个。咁就佢哋之前咧扬言要射四支嘛，中程导弹咧就射去关岛附近，咁啊依家下一下咯，咁啊拍段咁嘅片，咁唔知 道。我介绍睇到戏，佢珍珠港， 即系嗰阵时356系嘛？ 系啊，但打完珍珠港咩后果你知啦，系嘛？ 就毁灭性，毁灭性啊下场。 系啊， 但我又觉得 Trump 即系其实金仔其实都系成嘅。即系佢每次做呢啲嘢咧 ，Donald Trump 都要同佢倾翻偈嘅， 系咩？ 其实都好想今日， 得嚟都系想引起人注意啫。 喂，同埋蒂勒森咧，次次都帮佢大佬噶，次次咧都会同佢讲嗱，其实我哋日后仲可以对话嘅，啲嘢唔系咁死嘅，次次都会帮佢大佬斗翻噶。 OK， 好，咁下一个咧，我哋讲下俄佬啦嘛。咁咧，俄罗斯咧陆军咧就话吓，因为佢哋之前咧就试咗咧 S500，咁 S500 大家知佢就之前有个 S300 啦，有 S400 嘅防空嗰个系体系啦。咁其实咧就呢个防空体系有机会我哋再讲啦吓。咁啊，相当之即系佢哋王牌武器嚟嘅，基本上 系。 咁啊，佢哋嘅针对目标系 F22 同 F35 噶，即系佢哋系好高端嘅呢个。咁依家咧佢哋咧就测试呢个 S500 啦，据说啫，据说佢哋测试完， 系 即系已经满意咗噶啦。咁于是咧佢哋计划嚟紧会量产。咁量产嘅时候咧，呢个 S500 咧，因为佢有个新嘅超强功率嘅雷达，发现嘅目标咧系可以去到200公里。 即系点可以发现呢个 F35 同埋 F22 啊？ 系啊，跟住要射你咯。 我唔 系 好信。 咁我哋谂下啦，大家又去讨论下。 美国借嘅 F22 俾佢试下。 借个模型俾佢系，咁咧基本上咧，佢嗰个电子设备咧就可以辨别到咧嗰个来袭嘅目标类型啊。仲可以决定优先攻击次序啊！咁所以都几劲噶，嗱，听落好劲啊！好似话同时要摧毁十个目标，个高度可以飞到几多高？30000米，即系话咧，美国最劲嗰啲机咧，你飞到30000米，我都射到你。 系 啊，杀伤距离超过300公里以上，所以就好犀利噶。 近排台湾有人炒翻套戏啊嘛， 吓 叫做 Behind Enemy Line 啊 ，Behind Enemy Line 系啊， 敌咩敌咩之后啊嘛。 就讲呢个，其实嗰阵时啲防空导弹冇咁劲，唔可以追几个圈， 夸张拍戏咁拍， 系啊， 追几个圈啊，仲要 追几个圈嘛， 哦，唔可能 ，CSAM 追几个圈嚟，你打部 F18 啊嘛， 基本上你第一个圈中唔中都差唔多噶啦，九成都真系，好，跟住我哋再下一张，我哋又讲下印度啦吧。咁印度近排同我哋中国好似好多牙齿人系嘛，咁呢个印度咧，其实佢自己都有架机噶。佢自己都有國產啦，大家聽得多大陸嘅有國產機噶嘛？咁光輝戰機就係佢哋嗰個嘅國產機嚟 嘅。 咁你光輝戰機咧就真係勁啦， 光唔光光輝噶真 係。哇！呢嘢光輝啊， 戰績光光輝啊， 因為佢都未出過。 OK， 佢呢部嘢咧，基本上咧應該研發咗超過30年噶啦。 即係隱藏的光輝啊！ 啊，隱藏好隱藏，佢咧係研究咗超過30年呢部嘢。但系都未点样出厂咯，跟住最后咧到佢试机嘅时候咧，印度军方唔满意呢部机，咁点咧？ 记得卅年前设计， 系啊，唔买，跟住点咧？印度政府逼佢买咯，即系逼佢买，咁佢都要买，但买完其实系唔用嘅，真系满足你嘅啫，我买用我唔用噶， 拣食食啲单，拣食啲单， 拣食噶咋？因为其实咧，佢哋话佢哋个机枪咧，原来射嘅时候可能会射亲啲驾驶员噶，离谱到咁， 即系会走火嘅， 系唔系？即系可能佢嗰个设计唔好啊，支枪太近嗰个驾驶舱啊。 OK， 系啊，即系所以真系唔系几好。咁佢依家点样咧？其实原来佢哋话据说，佢哋2016至2017咧个年度咧就可以生产7架。 哦，咁废咗机枪嗰度唔好用咯， 系啊，唯有唔开枪咯。 系啊， 咁啊2017至2018年咧就去到8架。 系 2018之后咧就去到16架就咁咯。 哇，仲慢过英师喎， 真系惨啊！你一年先16架， 仲慢过英师咯。 会咯，你点搞啊？但系啲生产线究竟你一条、两条定三条？哇，如果咧你系有两条生产线，咁咪即系两个先做一架。 系咯， 打落有啦。哇，如果三条生产线，咪即系讲紧三个月就整架。 咁咪仲慢过英师咯？ 好慢啊，大陆慢过大陆添啦，真系唔掂啊！咁所以咧呢样嘢咧就佢哋应该嚟紧会买啲其他战机噶啦。咁所以咧呢个其实大家即系得啖笑算啦。 OK， 好啦，跟住咧我哋下一张啦，下一张咧我哋讲到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嗱呢间嘢大家有冇睇少啊？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咧系而家其中咧喺大陆入面好当红嘅一个军工嘅公司嚟噶， 系 即系佢卖都好啲嘢出街噶，记唔 记 得？系啊，嗰啲咩彩虹战机啊，嗰啲全部都系佢卖噶。彩虹战机即系嗰啲我哋讲无人机啊。 好好賣㗎，冇講笑啊！即係大陸嘢有時 Made in China 咧，原來咧喺無人機世界入面係品牌㗎。 我諗到 Rainbow Six 啫， 佢去到 Rainbow Five 啫 喎。 Rainbow Five 未到 Six 啊，到 Six 同你講啊 ，Alex。 OK， 咁咧近排咧佢咧就話咩咧？就係佢要交付咧呢個泰國嘅皇家陸軍啊。係係啦，咁啊因為之前就訂咗㗎啦，咁咧。订咗廿几架之后咧，泰国话喂唔够皮，我订到十架，咁所以咧 total 咧就38架啦，系啦，咁咧就配备咗1200匹马力，嗱，据说咧佢哋嚟紧会交咯，唔知1800定1500有冇记错？即系嚟紧会去到1500， 苏联都系1500， 系啦，去到1500咯，咁就佢哋嚟紧就即系而家佢哋倾啦，先交28架先， 系 啦，先交28架，因为佢之前系订咗28嘅啫。咁、所以佢依家追加个十架佢哋之后啦，咁但佢哋就话咧一架嘢咧就好似500万美金啦， 平个 M1 少少咗， 平过 M1 少少啊 ，M1 600万啦， 但系应该平过晒啲咩炮二啊， 炮二好贵啊，炮二 平唔平过 T80 啊 T92 嗰啲啊，都应该平过， 人哋都唔卖俾你，自己都唔够用啦， 我系自己都唔够用啊， 够苏联车自己都唔够用， 虽然自己都唔够用，所以咧呢个咧就泰国觉得佢抵，同埋咧最紧要就系用咩找数嘛。佢唔系用美金找数，亦都唔用人民币找数。 用呢个茉莉米啊，茉莉香米啊。 系啦，用米同埋用龙眼啊，佢话。 啱啦，因为大陆而家粮食 唔够， 自主生产唔够啊。 同埋其实泰国可以贿赂下啲农民啊嘛。 哦， 一定系咁噶啦。 O K， 咁啊，总之佢哋倾掂数啦。 系啊， 好啦，下一单咧就同日本仔有关啦。日本仔呢就啱啱日本防卫省呢就宣布咗呢就话三菱重工啊。 三菱都做好多军事嘢。 哇、三菱重工真系做军事起家。 即系由即系由呢个明治维新之后已经开始嘅依家国企。 啊、 即系以前系国企啦专做军事。 佢哋有几个财阀㗎当年系咪 即 系咩三井啊嗰啲嘛。咁、三井呢原来佢自己都有个造船过单你三菱赢咗佢囉。三菱重工赢咗佢。咁呢就嚟緊会做一个大概3900吨即系你越轻型囉我哋叫。护卫舰都系咁上下啦，系啦，护卫舰。咁当然啦，呢个护卫舰其实你话就话轻型啫，其实个功能系好齐备噶。 系 啦，咁大家望一望个图都知啦。 神盾级啲嚟噶。 佢就应该系近嘅啫，但系佢有样嘢唔好。佢就咩咧？就系、佢应该咧就用唔到咧我哋所讲嘅 ESSM， 即系话咧嗰个海麻雀啊。 哦。 个海麻雀因为射远啲噶嘛。 哦。 啊，即系讲紧系10至20公里咁远。 即系防空唔够。 但系佢射得唔好咯。咁佢要出咩咧？就出另外嗰只啦，叫 SAM 啊。如果大家印象咧，海公羊啊，近好多噶呢个。几 K 嘅啫，几 K 路嘅啫，咁所以咧，应该依家个战斗力会争少少 咯。 嗱，咁但系轻型冇所谓啦， 系啦。 但系佢呢个都有好处嘅， 有反舰， 佢可以扫雷， 扫雷， 可以布雷，系啦。咁简单嗰啲啦， 反潜艇咯，同埋 系啦，反潜啦，系啦。咁变咗就其实都好用嘅，即系如果你话粗粗地用嘅话， 做护航机。 呢个你未当佢搭埋佢嗰啲咩秋月级啊，搭埋佢平时嗰啲八八舰队 嗰啲外围。买埋呢个 F35B 咪成群咯 ，F35B 啊， 买咗 F35B 咪成群咯， 点样成群法？ 咁你成嗰啲海军佢啲直升机航母舰配埋 F35B 就加埋个护卫舰咪成群， 咁啊真系成个航母舰舰队组出嚟噶， 成群噶咯， 系啊，咁啊睇下嚟紧佢个35B 点样咯，佢35A 就去咗嘅，35B 35A 自己生产到啦而家， 系啦 ，35B 就未住 ，35B 未咁快啊， 系啦系啦，应该未咁快。好啦，咁咧就另外我哋又讲下一单啦，下一单就马来西亚喎。咁马来西亚咧，其实佢依家咧都正嘅。马来西亚咧就你有冇发觉咧？系我哋上个礼拜咪讲咗佢啱啱登陆咗个礁嘛， 系 即系个南。咁咧，原来马来西亚咧，佢近排咧又搵呢个大陆买船， 系 又搵呢个其他人买船， 系 好犀利。嗱呢只咧，其实系科技超新噶，呢只咧就系用法国嘅。叫追风级， 我呢个似游艇多啲， 系嘛？哇，呢只劲嘢嚟噶都 OK 噶。咁呢个咧，基本上咧，佢就系用呢个法国海军嗰个嘅舰队做嘅，系啦。咁基本上佢有好多唔同嘅集团啦，一齐去睇啦。例如中国都有噶，英国就最出名个 BAE 啦，即系我哋讲电磁炮嗰间公司啊，系啦。西班牙啦、荷兰啦、皇家海军啦，呢全部都有入标，结果就系俾法国呢个赢咗。 哦，即系法国 design 系啦，仲要正到就系咧，嚟紧咧会个技术转移， 系 佢可以喺马来西亚度做， 哇， 相当适合马来西亚国情噶，其实 系 咁点解咧？因为马来西亚要呢啲咁细型嘅巡逻艇啊， 系 其实佢主要咧就是对抗咩？第一海盗，佢个国土系分咗两边噶嘛， 系 一边系西边东啊嘛， 系 其实好尴尬嘅，即系咧佢嗰个海军仲系弱咧，仲要，所以咧佢嗰个国防唔 系 好得，咁佢依家买咗呢啲咁嘅嗱，又好使。 又平，第二有啲火力喎。咁、佢對付咩？你對付解放軍就實唔夠打㗎啦。咁你對付新加坡都問問地啦。人哋新加坡唔會打你啊 ，suppose。咁你咪打啲海盜啊，嚇嚇空下文萊附近嗰啲啊。 哦，咁海盜用機關炮得啦。 咁有架巡邏艇好睇啲嘛？ 唔會鬥撞啊，鬥撞都贏你。 撞都贏啊，其實真係。咁呢架嘢咧就基本上就係嚟緊，佢哋應該係嗰啲新嘅主力嚟嘅。如果嚟緊佢再加埋大陸整嗰四架咧，大陸嗰四架咧都係護衛艦，同埋嚟緊咧就可以咩咧？就可以佢又係佢自己做喎。咁馬來西亞我哋個海軍應該都會飆升得幾快噶。咁大家留意啦。好，跟住另外咧就讲埋呢个啦。唉，疑似光二零，大家咪成日听好多二零啊，有运二零啊，有签二零啊，有直二零啊，我哋中意讲光二零啦， 归晒做二点零啊，所以 系啊，二点零啊。咁呢个二零咧，其实呢张相我想讲，呢张相咧系 CCTV 流出嚟噶， 系专登俾你望啊， 专登俾你睇啦，呢啲叫官摄啊嘛，系咪 ？OK， 官摄 俾你睇。好啦，你冇发觉佢个布局系咩 ，Alex？ 三角形咯， 系咪即系又系讲嗰啲飞翼式啊 ？Fighting wing 啊， 系冇错，即系呢啲嘅我哋叫。做飞翼布局啊，咁呢个飞翼布你有冇觉得似美国嗰啲啊 ？B 二啊嘛，似 系嘛，似 B 二哦，同埋有少少似 X 四十七 B 咯，即系之前咧航空母舰降落嗰间无人机。 哦， 咁所以咧，大家都猜测佢应该系有隐形性啦，同埋有强大嘅常规打击能力，但系佢装唔装到核弹，我哋未知。因为依家都得个样啫， 有几大架先？ 嗱，老实你话依家几大架咧，我哋都唔知噶，因为咁高空拍落去。好难睇嘅，但系咧好多网站分析过开始，就话咧佢嘅作战效能系劲过依家嘅光六 K 五倍以上。 咁一定啦，光六 K 咁旧， 同埋渣， 系 系啦。咁同埋呢个嘢咧，就对大陆嗰个三围一体啊，即系我哋讲海陆空都要有核打击啊，同埋核报复啊，嗰样嘢好重要。咁当然啦，呢部嘢首先要隐身性能好先啦， 系 远航程要够远啦， 系 载弹量要大啦， 系 可以载核弹啦，可以载普通弹啦，要有少少电子战嘅。系啦，仲要咧，如果要洲际航行嘅话咧，要超过一万公里。咁因为你而家美国系一万二千啦，一万三千啦，俄罗斯都做到啦，但你做唔到嘛？即系我哋而家大陆最多咧系讲紧五千咯， 系 你五千你打到关岛咯，系啦。咁所以咧个作战半径一定要超过呢个先得嘅。咁就据说就可以去到三四十吨以上嗰个载弹啦。咁啊睇情况啦。好，咁我哋就嚟到呢度先啦。 好。